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车令出使大渊国，用一匹金马和千斤的黄金要换一匹汗血宝马，这买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，摆明了是大渊国占便宜。这大渊国王兀寡正要欣喜地接过这金马，手下一位大臣的话让他起了疑心，说他们大汉千里迢迢过来就是为了一匹马，这么简单吗？传说他是神马的后代，奔跑如飞，威风凛凛的汉武大帝是他的忠实粉丝，两次挥师西征，几万大军命丧西域，汗血宝马究竟有何魅力，让一代帝王竟折腰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汉武帝与汗血宝马第三集。兀寡召开大臣会议，大部分人都同意用汗血宝马挣点外快，唯独一个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这兀寡赶紧问他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这笔买卖为什么不能做呀？这大臣不紧不慢说出了一番道理，大王啊，咱们的汗血宝马可是国宝啊，不能随便给人，前几回匈奴来要咱都没给，匈奴就在家门口，您都不怕匈奴过来硬抢，这汉朝离着咱们108000里，这您就更不用怕了。兀寡还是不明白，这匈奴空手来的呀，就派了一个人到这儿张嘴就要这汗血宝马，我能给他吗？可人家汉朝是带着千斤的黄金还有一匹金马，他跟匈奴人没法比呀。这大臣点点头，是啊，大王，您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，可您看这汉朝只来了100多人，咱们可以先答应给他们，把礼物先收下，然后再派人暗中把这汗血宝马给偷回来，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？ 哦，你的意思是一箭双雕啊。 但是万一咱把这汉朝惹怒了，他们派兵过来攻打咱们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大臣神秘地笑了笑，这事儿啊，您不用担心，汉朝来攻打咱们，这路途遥远暂且不说，中间还有个匈奴挡着呢，您说这匈奴能够轻易地放他过来吗？听到这儿，兀寡豁然开朗，这主意好啊，行，咱就这么办了。第二天，兀寡派人牵出了汗血宝马，和车令举行了盛大的换马仪式。车令以为自己圆满完成了任务，骑着汗血宝马绕着二师城一周，惹得老百姓跑到大街上竞相观瞧，那威风劲儿就甭提了。 得到了宝马，车令跟大渊国王辞行，一行人等踏上了归国之路。这一天车令出了二师城，傍晚时分来到一座客栈休息。赶了一天的路，大伙都很累了，留下一个人值班，其他人都昏昏睡着了。看着别人呼呼大睡，这值班的也犯困呐，强打精神，伸懒腰提提神儿。就在他伸懒腰的时候，有人从窗户外头吹进了一股白烟儿。一个哈欠还没打完呢，值班的人咣当倒地下睡着了。第二天天色大亮，他忽然发现坏了，这汗血宝马怎么不见了？车令一下就惊慌了，昨天晚上好端端的，怎么一夜之间这汗血宝马就没了呢？昨天晚上谁值的班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值班的也不知道啊，就知道自己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。再问店家，更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车令立马掉头，折回二师城，把这情况跟国王物寡说说。一说呀，这国王物寡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特使啊，本王的话您别不爱听，这汗血宝马给您了没有？给了吧，应该您自己保管，现在丢了您回头找我要。我知道是真丢了还是有别的事儿这里头。车令一听这话当时就火了啊，马是在你大渊国丢的，你身为国王就得管这事儿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匹马吗？我们汉朝给了你千金的黄金，还有一匹黄金做的马，你就算给我十匹汗血宝马你也赚着呢。你别拿了金子不办事儿，我大汉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嘿，您这人怎么话说的？汗血宝马乃我国国宝啊，给你是瞧得起你们。我告诉你，你上别处你拉十匹金马也换不来一匹汗血宝马，有本事别上我这儿要来呀。车令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一甩袖子走了。没了汗血宝马，这回也没法交代呀。这车令在二师城找家客栈就住下来了，肯定是有人偷马了。国王不管呐，咱自己查个水落石出。车令带着100多号人在二师城里就住下来了，每天分批去寻找线索。车令自己就天天进宫去跟国王理论去。就这样过了三天，宝马的下落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这天晚上车令越想越烦，愁得在屋里来回走柳。突然嗖一下，一支冷箭射进屋里，当就剁在柱子上。这车令一惊啊，谁？车令几步走到门前，屏息倾听，屋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轻轻给房门错开一个缝。这车令啊迈出一只脚，忽然觉得脚底下好像踩了什么硬东西，低头一看呢，原来是几根竹简。这车令捡起竹简，只见上面写着，此乃大渊国一石二鸟之计。啊，难道说盗马之贼就是国王指使的吗？这个衣冠禽兽的东西呀、啊、车令真是气坏了，想我堂堂大汉帝国竟然被人如此玩弄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呐、啊、不给物寡点颜色看看，我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这车令攥着拳头咔咔作响，明天一早就要闹上王宫。话说回来，这个给车令报信儿的又是谁？他又为什么把这真相透露给车令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车令这是第一回来西域。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肯定不会是熟人给送信儿。底下人有什么情况直接汇报就得了， 没必要故弄玄虚啊。这送信的到底是谁呢？咱前面说过，这误寡国王的馊主意谁给出的？他手下的一个大臣，这送信儿的也是他。为什么这么干呢？其实表面上这人是大元国国王的大臣，实际上这人呢，他是匈奴的间谍。当初车令来大元国求宝马的时候，那在西域可是尽人皆知。匈奴单于也得到消息了，单于三番两次跟大元国要马，结果连根马毛都没要来。单于咽不下这口气呀，好，汉朝刘彻是出兵打我，大渊误寡是骗我，这个时候啊，你们两家倒是走得挺近乎。汉朝要真是得到了宝马，那肯定骑上马第一个事儿先收拾我呀。不行，这事儿说什么我得给他搅黄了。单于派出飞鹰送信，给在大渊国的间谍下达命令，让他尽一切手段挑拨大渊和汉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位大臣就一手导演了这么一出戏。这一切车令和误寡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啊。车令得知汉写宝马的去处，这脑袋上直窜火，当天晚上就带着人拎着大铁锤子闯进了王宫，一边往里冲一边骂骂咧咧：误寡，你个老儿给我出来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收了我的金马还派人偷去我的汉写宝马，我堂堂大汉使者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今天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说着揪着一个士兵就问说：这金马到底在哪儿？这小兵哆里哆嗦的朝旁边指了指，这车令把他甩在一边，带人冲进屋子，看见这马呀放在屋子里了，抡起大锤把这金马当场砸了一稀巴烂，然后把这碎屑收拾好了给搓到车上，连带着1000斤的黄金也都包好了往车上一装。这误寡在寝宫里边听得一清二楚啊，手下人要去反抗，他做贼心虚，一把给拦住了：别去别去，让他们砸，他们不砸金马翻过头来就会砸我呀。车令顺利的把金子运出来了，这位说了，这车令不是要给人家点颜色看看吗？怎么拿了黄金就往外跑啊？您别忘了，这是大渊国的地盘，这车令充其量就带了100来号人，真动起手来吃亏呀。所以拿了金子保了本就得了，这回去也算有个交代。回到客栈，这觉也不睡了，连夜装车准备回国。这一通闹，误寡吓得心惊肉跳了。等车令走了，他缓过神来了，哎，不对，这是咱们地盘，我凭什么怕你呀？快命令前方城市把汉朝使者给我拦截下来。大渊国首都20城的前边是一座名叫玉城的城市啊。玉城王接到国王的命令，连夜部署设置关卡，车令他们赶到玉城，天色已经亮了，远远的他们就看见了关卡，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咱们虽然人少，也不能束手就擒，让大渊国白捞了便宜。车令一声令下，这100来号人集体冲上去了，跟玉城的守卫厮杀在一起，杀呀，双方打了好几个小时，可汉朝毕竟势单力薄，最后车令一伙人全被玉城王给宰了，那些金子又给运回来了。长安城里头，汉武帝还在苦苦等待汉写宝马呢，没成想最后等来的是这么一个消息：小小大渊国不知好歹，竟敢杀我大汉使臣。汉武帝龙颜大怒，马上召集大臣，我要踏平了大渊国。这个时候，那些了解西域的大臣就给汉武帝出主意：臣等认为大渊这样的小国家，国小兵弱，咱们汉军兵强马壮，攻打大渊3000骑兵用强弩射击，这就足够了。想当初您派人攻打楼兰的时候，700骑兵就搞定了。 汉武帝一听，爱卿此话有理，派谁去呢？汉武帝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李广利，就派李广利去吧。当即任命李广利为二师将军。二师将军什么意思呢？这次远征主要在夺取大渊国二师城的宝马，所以封李广利为二师将军，表示志在必得。然后又调拨了6000骑兵、上万步兵去攻打大渊国。李广利是谁呢？为什么汉武帝第一个想到他了呢？说起来啊，这汉武帝还挺会开发老婆这边资源的。卫子夫受宠的时候，卫家的卫青、霍去病都曾经率兵去攻打过匈奴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卫家也因此地位显赫，无人能及。后来卫子夫年老色衰了，汉武帝又宠幸李夫人，这李广利啊，就是李夫人的二哥。汉武帝很喜欢李夫人，可惜红颜薄命，这李夫人年纪轻轻的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。据说这汉武帝曾经几次去后宫探望，这李夫人都拿被子蒙着脸不让皇上看，任凭汉武帝怎么央个就是不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托付身后之事，希望皇上能够厚待他的兄弟。这李夫人真够聪明的，她知道现在这模样皇上看了肯定不喜欢，不喜欢他，那他们家也就没法跟着沾光了，所以每回皇上来他都拿被子把脸遮上。李夫人死了之后，在汉武帝的记忆里，她仍然是那个美若天仙的夫人，汉武帝对她十分的怀念。尽管后宫佳丽3000，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李夫人的。既然人已经死了，那就按照遗嘱好好照顾他的兄弟吧。最好的照顾自然是加官进爵，可没有功劳文武百官不服啊。攻打大渊国这仗应该挺容易的，趁这机会汉武帝就封李广利为将军，去带兵打仗。卫青在出击匈奴之前有过10年的为官经历，霍去病更是跟随卫青学过孙子兵法，李广利呢，这些经验他都没有，这次攻打大渊能否顺利呢？汉武帝其实也清楚李广利的实力，所以啊，本来3000骑兵就能拿下，我给你加一倍，变成6000骑兵，再跟上上万的步兵，这样的布置总算是万无一失了吧。公元前104年，李广利率领着军队远征大渊，出了玉门关，可真应了那句诗了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放眼望去一片的荒漠，这跟长安的绿树成荫真是天壤之别呀。大军一路前行，经过一些小的国家，这些国家看见汉军来了，人数也不多，赶紧关城门，不给汉军提供粮草。这个时候卫青和霍去病这样征讨匈奴的大将军都已经死了，西域各国投奔汉朝又没几年，匈奴人又打回来了，这些小国又归顺匈奴了，谁敢给汉军开城门呢？李广利的军队缺乏粮草，你不给那我就攻城吧，打下来好好吃一顿，人马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，打不下来就在周围驻扎几天看看时机，实在不行啊，空着肚子也得往前进呢。就这么打打停停，士兵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再加上那边气候条件不好，身体素质稍微差点的，不是饿死了就是病死了。等到了大渊国玉城的时候，李广利的军队只剩下几千人了，而且个顶个的是面黄肌瘦，别说打仗了，连这刀都拿不动了。而玉城这边他们早就料到汉朝军队会过来，在这儿秣马厉兵等了一年多，人家的防守工作准备充分，城里边储备了大量的粮草，就等你们来了。李广利这才意识到这场仗 并没有汉武帝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李广利指挥士兵强攻猛打，可无奈对方防守严密，他们冲了好几次都没能得手，士兵是伤亡惨重，一个小小的玉城都攻不下来，又怎么能攻破大渊国的首都二师城呢？眼看着士兵越来越少，没有援兵，没有粮草补给，这个二师将军下了命令撤兵，部队赶回敦煌。这个时候剩下的人呢，只有出发的时候十分之一了，损失极为惨重。李广利上书给汉武帝说，这次远征路途遥远，缺乏粮草，士兵们不怕打仗，就怕饿肚子，现在剩下的士兵不多了，难以攻下大渊国的王都，所以我请求让军队暂时休整，等补充兵力之后再去攻打。这封奏折递到汉武帝手上，给皇上气的七窍生烟的，这么多士兵打一个小小的西域国家你打不下来，还有脸跟我这儿搬救兵？来人呐，给我派兵把守玉门关，如有赶进玉门关的军队给我斩首。汉武帝一气之下把李广利给关在国门外头了，不让回来了。李广利听见这道圣旨，不敢进玉门关，只好驻扎在敦煌，第一次远征就以惨败而告终。以汉武帝的性格，这事儿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气儿消了之后，他把李广利找回来了，在国内厉兵秣马，他要为汗血宝马再征大渊国，这回还是派李广利为将军。第二次出征能夺回大汉的面子，夺回汗血宝马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

呈现一场阖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六月十八日上午10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